港金报17,400元，比上日收市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市卖出价1,855.89美元。港汇指数99.4，跌0.2。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社会福利署招聘临床心理学家，卫生署招聘一级职业治疗师。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季节性救生员，是2022年度泳季。土木工程拓展署招聘合约工程项目统筹。律政司招聘临时政府律师。环境保护署招聘项目助理主任，是评估和噪音方面。渠务署招聘公共关系经理。教育局招聘课程主任，是外籍英语教师，兼职计划主任，中国语文教育部分。教学助理文凭程度，还有招聘文员、电脑技术员、半熟练工人和杂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从前两位小男人，一个家中有只河东狮，一个老婆美艳热情，但热情到唔知有冇同行出场。苦男人饮多两杯，竟然发起杀妻念头。港台电视31今个星期周末大电影上映《杀妻二人组》，周润发、钟镇涛、梅艳芳、王祖贤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雪糕的那種慾望呢，好是個舌頭的那個味道多於是個胃部空虛的那個甜滿感。 哈林食失眠， 因為雪糕其實不是很吃得飽的， 其實是可以填飽個肚的。以前16世紀的時候有很多鹹的雪糕的，芝士啊、鮮蘆筍味道啊、貴族吃飯那時候才有可能發生的事。 逢星期日 深夜12點， 香港電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食失眠，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工会都收到不少的求助个案。工联会的立法会议员陆仲雄， 他可能是报错日子啦，或者是太早申请，心急申请而符合资格。 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的总监何佩玲， 其实我们是行使了我们的酌情权的。如果上诉的话，打我们的电话18361128。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2年5月27日星期五晚上，广东广西。咁我系大家节目主持人周志恩啦。喺我斜对面嘅有黄仲远。 Hello， Mills, 大家好。 喂 ，Mills， 读咗我哋啲抗疫快讯先咧。 系啊，香港电台有个抗疫快讯，以下咧就系一则嘅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嘅沙田愉翠苑愉欣阁进行咧围封强检，咁啊，请居民咧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咧有秩序咁样落楼去做一个检测嘅。 咁啊，读完呢啲即系。即係正經嘢咧，咁我哋跟住咧就講下我哋今日嘅題目，但係未講題目，我哋不嬲都會插科打韻講兩句先㗎嘛。 係啦， 喂，我係想問一下咧，喂阿 Mills， 你份工咧其實真係做乜嘅啫？ 喂，嗱，其實咁樣嘅，我本身係一個叫做企業培訓嘅一個導師，即係嘅意思咧，即係話總之企業咧，佢喺個人事上。啲人嘅工作上可能出現咗一啲嘅問題，例如可能冇咁有效率啦，又或者係要做一個改變啦，咁可能係要對一啲人事上要做 training， 除咗喺流程上，我哋就要喺人點樣去做嘢方法咧，咁可能要做一個 重新嘅提升啦、改變啦，或者係加強咁樣嘅。咁我其實最主要嘅工作就係咁樣嘅。雖然其實通常大部分人知道我的工作都唔係呢一個。 哇！呢個又好得意喎，唔知你哋大家有冇睇過咧？呢兩日咧，啊，因為琴晚比較多就係嗰個壽司的比喻啊嘛，喺個網上 封傳。 係 啊，係啊，瘋傳。 係啦，嗱，咁啊，當然啦，有部分嘅用字我就唔可以直接喺度指出嘅。咁啊，簡單嚟講就係嚿壽司咧，如果你係喺下層咧，你就會覺得上面咧就多咗塊魚嘅，即係多咗魚啦嚇。咁另外咧，如果你喺上層咧望落去就好似 成個飯咁樣。 成嚿飯咁，我自己咧喺學校裏邊咧教書咧，好多時大家都以為我淨係教書啦，但實際上面咧，我成日都諗起自己同嗰嚿飯、嗰個壽司都好似嘅，即係一時間咧，我喺某啲位置咧，我就喺個飯團位嗰度啦，有陣時我就會喺嚿魚生位嗰度，但更多時間我其實喺碟豉油度嘅，即係你記有冇睇過、那個？ 有，大家點完之後就可以即棄， 即係人都點得你嘅。咁啊，其實咧，我哋真係工作上面咧有唔同嘅身份啦，有好難話俾大家聽，實際上面真係嘅工作啦，當然有啲工種咧仍然係好清晰自己每日要做啲乜嘢嘅。但係就算你話我哋教書咁樣咧，我譬如我真係講俾你聽，由今日開頭翻學嚇、啊、搞嗰啲抗疫嘢，到我今日收工搞啲工程嘢，咁其實已經咧你會發覺，咦，究竟呢個人做乜嘅咧？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講個題目咧，四個大字叫做不務正業。 嗯， 呢四个字咧，不务正业咧，咁我记得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成日都会真系嗱，好似个我哋喺 Facebook 上面写咁样啦，真系细个爸爸妈妈系教我哋一定要正正经经做一件事。 系啊，同埋搵门手艺啊，作为你最主要嘅一个维生工具啊，咁嘅啫。 同埋我哋都唔需要羡慕，但系个个都系咁嘅，就是、一份工打一世嘅。 嗯， 咁但系今时今日咧，个世界唔再系咁样啦。嗱，所以我哋今日咧特别请咗个嘉宾翻嚟啦。咁我哋认识嘅阿殷培基作家，咁佢除咗作家嘅身份之外咧，哇！你望落去仲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即系佢唔同嘅工作，所以特登都揾佢嚟讲下咧。喂，究竟阿殷培基你做乜噶？喂，俾时间你介绍下你自己。 喂，系啊，大家好啊。咁啊，我啊，梗系教书啦，大家都系行家啦，系咪？咁啊，大家一定系教，我啊仲要教中文嘅。咁啊，但系咧，我自己咧又都系成日都身痕嘅，即系揾其他嘢做嘅。譬如喺学校，头先阿志恩讲又话要搞工程。咁我都系要搞工程嘅，咁啊要睇住啲工程啦。咁啊，我又教文学啊，又教中文啊。咁同一时间我又教篮球，咁啊教学生打篮球啊，大学校队啊，咁啊写下书啊，做啲本身教书以外其实可以唔做，但系又做咗会过瘾啲嘅嘢。咁啊，所以都系有时都唔知道自己系不务正业。不務到咩情況呢，咁乜都有份咁樣。 喂，應間會講下，問下你呢，究竟你平日嘅工作係點？但係呢，我第一樣嘢我都想講講呢，有一樣喺而家我哋現存嘅處境裏面呢，其實係喺一個工業化嘅社會之下呢，令到我哋變得更加每個工作都專精咗啊，所謂。其實老實講，以往喺古代生活，我哋每個人其實都有唔同嘅功能嘅，每個人都有唔同嘅嘢要做嘅。譬如你又要起屋，又要捕魚，又要執野果啊，好多嘢你都要做晒嘅。咁但係后来尤其是到工业化生产之后呢，其实每个人个工种相对，因为其实咁样係比较有效率去做嘢嘛。於是乎我哋由学校，一阵间我哋会讲下学校嘅情况，由学校开始我哋就将每个人分门别类，有个所谓专攻做某啲嘢。咁当然唔使工业化嘅，我哋中国人嘅社会都有好多要专精做某啲嘢啦，士农工商，咁我哋有一个行业咁揀咗出嚟。去到而家，我諗我哋有個前設，今日喺度出發先，就是、去到今時今日呢個社會裏面咧，其實我哋又唔可以話辯題嘅，但係討論一下，喂，究竟今時今日我哋如傳統呢種所謂要專精嘅嗱，我哋呢一種咁樣嘅模式係咪仲 work 嘅咧？ 嗱，我先咁講先，我覺得得意嘅地方咧，即係當我一睇到阿培基啦，或者欣Sir啦嚇 ，OK， 喂，佢真係咧睇嚟睇去咧，唯一唔似咧就係佢個正業咯。即系嗱，你话打篮球，有啲似嘅，跟住作家佢有嗰只笔机嘅款嘅， 笔机的风 系啦。咁跟住咧话关于啲爬虫类嘅动物，佢养嘅啊，都觉得佢都够个 wild 嘅， 即系件衫好 wild， 大家睇唔到。 即系唯独咧，即系所以得意嘅地方就喺度咁。我自己觉得咧系首先。我覺得 multitasking 即係同時間做多樣嘢，呢一個咁樣嘅所謂現代人嘅一個工作嘅生存嘅一個技能，我覺得應該喺現代嚟講咧，就係差唔多一定要噶啦。即係我嘅意思， 先唔好讲话系咪正业定副业先，即系佢系需要同一时间系可以处理好多事情嘅，系啦。咁所以咧，基本上我觉得呢件事已经会几普遍噶啦。再加上咧，就系我觉得系嗰啲工种嘅复杂化，即系话咧，例如一个老师，佢究竟系咪净系需要做一个教学嘅工作咧？嗱，首先就已经唔系啦。我哋之前其实好多嘅一啲嘅大家嘅倾谈啊、讨论啊，例如佢可能要开一个咩一个水族馆啊，嗰啲即系鱼菜共生啊，即系类似呢啲，你都唔谂住系需要老师去照顾噶嘛？以前，但系而家咧，可能佢就要做埋。其实唔单止系老师，例如好多嘅唔同嘅工种，例如佢之前可能做开服务嘅啫，净系做服务，我点样可以对你好啲？叫做咁样啦。但系可能突然间咧，都要突然间，不如你会唔会都想消费下其他嘢？即系佢要做一个我哋叫 upselling，或者叫 cross selling， 即系卖第啲嘢嘅。即系话佢已经唔系单纯一个服务人员，佢一个服务兼销售嘅人员。即系话咧，每一个工种咧，其实佢都复杂化，尤其是喺香港嘅情况，佢需要系一个人打几个，跟住咧，而且打几个之余咧，佢所做嗰样嘢咧，可能可以系同你个本业咧，未必完全地相关嘅，或者系要相关嘅延展伸出去啦。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趋势，先唔好理佢边个系正业副业。 咪或者咁睇啦，即系如果头先讲翻学校嗰个情况为例咧，事实上我哋都好多老师都唔可以净系兼顾教书啫，教书仲兼顾已经系一个问题啦，其实。咁啊，教书之外，佢可能仲有好多譬如行政嘅工作啊，或者系唔同组别嘅，譬如有啲有啲学校原来佢要宣传喎，或者要收生喎，面对可能有啲压力喎，咁佢要有个宣传组喎，咁宣传组嘅老师可能要搞下小册子啊，搞下 Facebook 啊，做一啲好公关性嘅嘢啊，咁有啲咧头先所讲起水族馆啊，咁我啊起个爬虫馆啊，即系当然啦，有啲指向咧，其实我觉得咧嗰个正业教书是一条主干嚟嘅，但周边呢啲咧，其实可能佢都有一个共同指向嘅，就是可能都是做翻落个学生度，即系可能鱼菜共生，咁其实佢都是教学嘅一部分嚟嘅。不过以往嗰种教学咧，就一定喺课室噶嘛，或者实验室噶嘛，咁但系而家唔系啦，多咗其他唔同嘅元素加入去，咁可能同教学有关，又或者同未必系同主要嘅课程有关，不过加咗开心啲。好似好玩啲，學生又會投入啲，咁就變咗咧，又發展咗咩咧？發展咗老師自己，可能佢會發，原來我識搞呢啲喎，搞下有興趣，跟住就反而投入咗落去。咁所以個正業之外咧，原來係會發掘到另一樣嘢，可能連個同事或者個老師自己乜我搞魚菜共生得嘅咩？跟住不如天台種嘢啦咁樣，好似阿子欣都有天台種嘢啦咁樣係嘛？咁啊，類似係咁啦。 唔係，我聽培基講個例子幾有趣咧，喺學校就係咧，其實同社會都好相關。就是、我哋一路以嚟咧，有一種對於某種職業嘅一種想像，或者對於佢嗰、那個所謂本業咧，係有一個既定嘅認知嘅。譬如老師就係最老土嘅說法啦，傳道授業解惑已經有三楷嘢啦。但係呢個我哋叫做本業嘅嘢啦。但係而家喺我哋而家嘅社會裏邊咧，多咗一樣嘢嘅，我哋要增值，要 value added 啊。即係就咁嗰幾樣嘢咧，似乎唔夠用。嗱咁於是乎咧，我哋就會有好多增值嘢落去啦。例如咧，要做埋行政啦。嗱，其實你譬如做記者咁，慢慢就做埋編輯啦。我以前一開頭未教書前都做過呢啲嘢。咁其實每個行業咧，你總會有一個 path 或者有一個即係有一個位置或者有條路咧，係讓大家可以再加啲嘢落去，令到佢真係嗱一借渣嘅價錢就燒我咁嘅味道。咁但係咧呢一樣嘢，我想討論落去咧就係、是、究竟呢、這個嗱有部分情況咧係社會逼出嚟嘅。即係咧。譬如我假設即係一個足球員，咁如果個靚仔係足球員，就順便賣埋廣告啦。咁即係呢個係一種咧社會上面對佢嘅，甚至乎嗰啲豬肉分割員而家都要做明星噶嘛，係咪先？咁嗱，呢個係其中一種我哋叫社會慢慢即係催化一個情況啦。但係有啲情況，我估計就好似阿培基呢種咧，就佢天生咧不羈的風。有啲人就真係自己咧都真係想做多啲嘢，個心比較多呢啲諗法嗱。我想問下先，喺我哋即係我哋啲年紀咧，我諗我哋都係徘徊咗喺呢個增值嘅風潮嘅 中間嘅。即係我哋細個嘅時候都係見證好多老師都係好專精做佢，甚至乎你我係教中文嘅啫，我教第二科都唔得嘅。啊，你叫我談歪少少咧，我都唔係好想做嘅。嗱，呢類嘅情況係常見嘅。我諗我哋係都算係喺香港咧，都算係一種比較有趣，就係都算早啲叫騎多啲啦。當然我必須講啊，好多人好似我爸爸嘅年代，好多人都真係夜晚要揾多啖食嘅，要做兼職，要走去揾錢都唔定。嗱，嗰啲就即係生活所需啦，佢未必係一個所謂發展啦。我又想問翻，即係兩位都係啦，或者培基可以講下咯。喂，你喺開頭嘅時候有冇啲前輩話過你？喂，你係喂你個人不務正業啊，唔好做啲正經嘢好啲咩咁？ 反而係個前輩叫我不務正業嘅，即係好有趣就係可能我最初出嚟入行嗰陣啦，教書嗰陣啦，咁都係一個年青人嚟嘅啫，咁啊。咦，頭先有講到教書啊，淨係教中文就唔教其他。但係後來我哋發覺，咦唔係教中文啊？咦，你大學副修歷史，喂，不如兼埋中史啦咁樣。咦，唔係，你讀中文系嘅，喂，咁你即係教到文學啦，係咪？喂，不如教埋文學啦。咁我哋以前個年代仲有高考年代嘅時候，喂，你不如教埋中國文化科啦。咁跟住整下整下咧。就可能有啲，我都親眼見證過有啲同事，就係佢個正業都係中文咯，不過個中文延伸開去嘅，延伸開去到中國文化科啊，去到文學科啊，跟住喂通識啊，嗰期有通識咯，咁不如又試下啦咁樣，咁點解嘅？哦，因為都係教啲議論嘅嘢啦，即係最初大家同即係呢個想像嘅時候啊，咁啊。怀念都系啦，你都系要写中文噶嘛，咁啊要写 essay 噶，咁啊喂教埋啦咁样，咁变咗咧，我都试过嘅，我系同一时间系中文中史啊，唔系中文文学中化加通识，都系开四个头，咁啊再加啲篮球队啊，即系林林沈沈咁样啦，咁所以好早系头先话社会逼出嚟，我谂我老细逼出嚟嘅可能系，咁啊不过调翻转讲，有时多谢佢嘅，如果冇嗰啲咧。你又唔會 explore 到咁多，原來以為自己唔得嗰啲咧，咦？即係撞下又得咗咁嗰啲嘅喎， 我覺得個得意嘅位咧，其實喺阿培基嗰個個案嚟睇嘅話咧，其實周 Sir 頭先有講嘅就係話，啊嗰種不務正業咧係有幾多係自愿性，有幾多係環境造成嘅。喂，我可唔可以咁講啊？例如你本身教開中文科。咁當然啦，我去可能教多一個歷史，因為你副修嘅，咁樣都可以正路啦。咁樣再教多其他嘅，因為我知道咧有一啲，例如佢可能係 econ， 跟住無端端教如數學嘅，即係類似呢啲咁嘅，都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咁我會覺得咧，呢一啲可能對佢哋嚟講係咪冇咁叫做自愿性咧？可能係一個工作需要啦。而對於咧，跟住我可以由可能教中文科。而跟轉發展到可能是寫啲小說，或者係推啲新詩，或者係做其他周邊相關性嘅嘢。呢一啲咧其實係興趣所關係噶嘛。同埋咧，我喺度咁諗咧，就係其實係咪可以自己去推行嘅咧？即係話我哋去提議或者推行，因為我喺度諗緊咧，呢個動力都好緊要嘅。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就整个头先讲冇头先嗰啲，你个基本上就系叫你教唔同嘅科目啫。其实呢个嘅不务所谓不务正业咧，你未必系咁宽裕噶嘛，即系嗰个情况。而佢自己如果唔去推动嘅话咧，其实呢件事唔会发生噶嘛。 我自己嘅睇法系即系虽然我教书啦，咁啊我自己觉得系每个行业都可能有呢个情况嘅就系、是。你都要好睇嗰個員工自己咧，有冇一個自發性，有冇一個諗法？咦，我唔係想做呢樣嘢咁簡單。我發覺原來我做緊呢樣嘢嘅時候，有其他發展嘅可能性。咁於是乎，我又即係又會撩下去試下得唔得？即係都要好睇嗰個人自己嗰、那個無論個性啊，或者佢本身可能有啲能力啊。即係譬如我以前有啲同事啊，佢原來中意養魚嘅。咁於是乎佢就成日蒲金魚街嘅，咁啊玩玩下，佢又唔教書，就走去搞魚缸工程都仲得。咁跟住又將呢樣嘢又走去開班教下細路啊，或者嗰啲孔雀魚繁殖啊，咁啊搞下搞下又搞另一啲嘢出嚟。 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即係係好睇嗰個人個本身。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到寫詩啊，或者嗰啲即係我哋啲中文人咁，可能特別中意寫作嘅咁。喂，我又想將嗰啲嘢帶到俾學生。咁但係個課程本身又即係都係要考試㗎啦，大家都知道啊，要考試啊，要為嗰、那個即係文憑試嗰個方向要去嘅。咁可能你有時啲寫作嘅未必係好考試導向㗎嘛。咁但係真係學中文嘅，可能我哋都仲有啲即係仲有團伙嘅。咁我諗，喂，唔好淨係考試啦，可唔可以揾其他玩下？即係中文係可以好有趣味㗎喎，其實。咁咪諗啲嘢囉，可能帶啲細路12月啦，紅葉啊，帶去大堂扮下文青，咁影下相，跟住寫下一啲短文咁樣。又或者可能近排我搞緊啲新詩嗰啲嘢，咁搞咗個寫作坊，於是乎就同啲同事其實真係喺度齋諗嘅，就諗咩啦，不如我因為可以喚醒下佢哋啲同學其實詩都幾型㗎喎，其實不如喺班房啲玻璃窗，全校班房玻璃窗寫啲詩句上去啦，咁樣引下佢哋啦咁。其实呢啲咧都少少不务正业噶啦，因为本来无一物啊嘛， 系 又唔要求你嘅，咁但系你又要自己谂啲嘢撩下，咁又试下咁样做，都会有啲情况咯。 我觉得揾阿培基呢个例子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咧，嗱，首先老师同埋作家，嗱，你见到我哋今日咧特登标榜佢系作家嘅身份， 嗯， 但其实佢本业系老师啊嘛，咁， 嗯， 里边咧其中个跨度喺我哋嘅，即系我哋一路大家嘅想象嚟讲，相对都较大嘅。嗱，尤其是佢写嘅，虽然佢写嘅小说咧都好多同校园有关，但系佢嘅作品其实又唔止系呢样嘢啊嘛。所以我觉得咧，一阵间我哋翻嚟可以讨论一下，嗱，个人嘅兴趣。同埋咧，呢一種即係所謂咧跨度較大嘅不務正業啊，即係佢話兩樣嘢真係風馬牛噶嘛，完全可以。究竟係點樣可以運作落去，同埋中間點樣有個推動力可以繼續即係繼續持續呢件事？我覺得呢個係好緊要。咁啊，甚至乎一間可以討論下咧，而家個社會環境講埋啲學習型機構噶嘛，究竟係咪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呢啲咁樣嘅不務正業嘅人咧？咁啊，一間下一節翻嚟我哋再討論。嗱，喺去到下一節之前咧，今日啊。阿培基揀咗只歌喎，岑宁儿嘅《风的形状》，点解揀呢只歌嘅？ 我觉得感觉上面咧，就可能近排咧，我自己见到好多人都离开香港啊，咁， 嗯， 我就算我自己都有亲友啊，咁样离开香港，咁首歌咧俾到我感觉系就系，是，我想写俾佢哋，即系去听一下啊，其实呢个嘅离别去寻索自己。嗰，那個可能性係啦，即係可能佢未必喺香港，咁去咗第二度，咁佢哋去揾自己一個生活，咁但係俾佢哋聽一聽即係呢個尋索嘅過程，會唔會有共鳴咧？咁樣，咁，我就揀呢首歌。 好。 记不记得你将证件与机票连着一份渴望放入这背囊，扎根也好，旅居也好，也许你还未知道答案。为了找人生不同形状，未知地放手去拥抱一趟，换个比回忆广阔地。时光乘着烈风的幻想，离别的故事散落途上，凝望那天高地广，沿路写下我长夜旅行，找什么才值得你为曙光。成长那方 强调斐济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宝贵经验。他说随着斐济加入印太经济框架，代表整个印太地区的多元化。中国外长王毅正展开太平洋岛国的访问，行程包括斐济。股市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2866点，升2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14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27.13，瑞士法郎0.957，加元1.277，人民币6.703。英镑兑美元1.26，欧元兑美元1.07，欧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65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1.69美元，卖出1852.5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的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中意的工作，在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5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CIBS 开麦真系好正噶。一个在大气电波拥有属于自己电台节目的机会， 今期申请快将截止，填好表就快啲咁提交晒啦。 总之我同你讲，死事唔等人，齐做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昼5: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港台31国剧周末影院呈现功勋， 今个星期登场人物是辛纪兰，中国男女同工同酬制度的首位提倡者。1946年，她嫁到山西省西沟村，之后原本是纺织班长的她开始教导当地妇女学习纺织，换取小米。但是当地村民又支不支持呢？ 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功勋，港台电视31。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足球比赛最重要的就是个波，过去的足球用皮制造，又重又硬，而缝合足球的绳是外露，如果顶中奔波的胆位，真是头都穿。过去国际赛对于足球并没有指定的用波，直到1970年世界杯，生产商按国际足协的要求提供了20个足球比大会，当时的足球用32块黑白色五角六角形皮组成。当时足球用黑白色的原因是令到大部分黑白电视机观众容易看到。这个专用足球命名为 Telstar。 1978年世界杯以 Tango 命名的专用足球出现了改变，个波以白色为主，六角形的皮印上黑色图案，成为了经典设计。1982年世界杯仍然沿用 Tango， 但是皮革防水密封接缝改善了，减少了吸水的机会，也都减轻了个波的重量。1986年的专用足球阿兹迪是第一个合成皮足球，令到防水性能更加好。1994年世界杯专用足球灰斯特拉 Kestra 以超高能量白泡棉生产，这个专用波可以说好坏参半，由于重量轻了， 好多门将唔惯，话个波好似排球咁轻。到2002年世界杯，飞火流星设计嘅足球概念创新，喺个波上面加上类似忍者飞镖嘅图案，令到球员可以更清楚皮球嘅转向。2006年嘅专用足球可以话系革命性嘅改变，足球由过去32块皮变成14块。部分球迷更加笑，其中一塊皮好似女性用品，個波就更加接近球體。2010年世界盃，專用波由14塊皮變成8塊，個波更加圓。不過同1994年嗰屆一樣，個波又飄又快，令到守門員好頭痛。2014年世界盃專用足球以森巴榮耀命名，個波以6塊熱黏合嘅聚氨酯十字形皮革組成，同时亦都是第一次由球迷命名的世界杯指定用波。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5月27日星期五晚上，广东广西今日嘅题目系不务正业。咁啊，头先我哋喺出边咧闲聊嘅时候咧，都唔经唔觉都咧有撩翻起咧。嗱，我谂我同培基喺教育界啦，甚至乎喺文艺界啊，我哋即系写作嘅界别里边咧，都见到唔少人咧，佢哋对于即系我谂我可以咁样讲啦，我同阿培基呢类叫不务正业啲嘅人咧，就会有好多嘅评价。嗱，我唔敢用到批评，或者佢唔系批评我，佢俾善意嘅意见俾我哋嘅啫。其中有啲好常见嘅，咁啊，头先我哋都倾过，包括一啲说话就系、是，喂，其实咧你其实做嘢都冇乜问题嘅，但系咧好善意喎呢句嘢。但系如果你能够放多啲时间喺你嘅正式嘅业务上面咧，可能你嘅收益咧會大一啲，或者個成果會更加好。嗱，我唔知阿 Mills 喺商界或者其他出面嘅界別裏面常唔常聽到呢啲類似嘅？ 有呢、這個咪正常諗法就係、是、唔係我意思係傳統諗法就係、是，即、就、係、是、你 OT 就代表你好肯去做嘢啦。 嗯， 即係話咧，佢嗰個情況意思即係話，你越喺你嗰個工作裏面花費嘅時間越多，就代表你越用心。 嗯， 同埋應該擺嘅精力落去咧，就越有保證啦。咁嗰只，縱使你出嚟嗰個嘅產出 output 唔係特別係多或者出眾咁嗰個情況，但係咧，因為你已經好 justify 啦嘛呢件事，即係話你已經係擺好多心力落去啦，所以咧其實佢哋嗰個情況就等於係你越多做時間。越用得多，咁你應該咧喺你個本業裏面咧就越做越好嘅，或者係你出嘅力越多，佢應該個反個回饋係會越好嘅。但其實呢個咧其實某程度上唔係咁人性化嘅一個諗法嚟，即係呢個諗法咧，其實係點講咧？你能夠想象以前喺工廠裏面，其實呢一個就係嗰個嘅概念啦，即係話。我越去用多啲時間去製造嗰樣嘢，我原本咧就喺一個鐘頭我就做到60粒呢一個嘅零件嘅，咁而家我擺兩個鐘，咁我一定唔去82粒，我都100粒啦，即係呢個係正常嘅情況。 其實130嘅佢哋通常係啊，個 KPI 130。 所以嗰個情況即係佢嗰個思維係一個咁嘅思維，但其實呢個唔係人嘅思維，呢個係以前好耐以前即係覺得人係同機器。嘅功能係有少少掛鈎喺個機構裏面，但係講真咧，好耐好耐都唔係咁。但係當然啦，個風氣去到，但係人可能喺實際去操作嘅時候，仍然都會覺得呢一個好近我嘅時候，我就覺得呢個係一個保證。但係當然啦，即係其實嗰個情況係講緊就係佢做嗰件事嘅動力喺邊，先至最直接影響佢係咪擺幾多心力同埋佢出嚟嗰個嘅質素咯。而未必是關於佢係 花幾多嘅時間，尤其是一啲我哋叫做複雜工種嘅嘢，即係話唔係純粹就係話我要夾黃豆一粒喺呢個碗嘅呢啲咁樣嘅簡單嘅工作咯。 唔係，我諗亦都有個元素嘅，當中可能就係個理念本身，或者佢個動機本身係咩？頭先阿子欣都有講就係、是、我哋呢啲係好似好多唔同嘅元素會擺埋一齊，然之後我哋就會走去explore 一下，不如去出去傾下嘢啦，或者有時我哋會出去講下講座啊，分享下咁嗰啲。其實個動機可能係同個管理者會唔同， 嗯、 即係好慶幸我而家做緊嗰個機構咧，就好開明啦，即係亦都好肯去放手咁樣。但係亦都試過可能有啲老細啊，即係以前啊咁嗰啲都會問，可唔可以出少啲？去講講座啊，譬如擺多啲時間喺學校啦，又或者可能係點解你成日過去同其他學校講啊？點解唔同自己學生講啊？即亦都會有，但可能佢唔會明白一樣嘢就係、是、我出去其實係可能會攞到嘢翻嚟，係啦，或者可能掹到某一種唔同形式嘅合作啊，都會有。咁但當然都要睇翻嗰個人出去。个动机系咩先？即系或者个理念本身 系 咁，但系唔系个好似阿子欣或者我嗰阵时都即系出去倾下，睇下有冇啲嘢可以攞到翻嚟啦。即系咁唔会咯。同埋如果你话我点解唔同自己学生讲，我日日都同佢哋讲嘅，分分钟佢哋嫌我沉添嘅。咁呢个系一个问题啊。咁系咁样。 我觉得有个得意嘅地方就系、是、咧，其实头先提及到一个概念系 jamming 啊，即系。自己同自己啦，可以係一種 jamming 啦，即係譬如我今朝我去帶咗一次，我今朝帶咗一個 meditation walk 啊，即係一個正念步行喺學校。咁、但係咧，我翻到嚟咧，我而家見到 Muse 咧，我又諗到，咦？如果下次做咧，我可以加啲咩元素？其實我如果冇見到 Muse 咧，呢個企業家咧，我係諗唔到用啲咩企業方法去處理嘅。我因為我見到唔同嘅人，我嘅腦神經就會有啲唔同嘅嘢產生咗啦。呢個係個人同個人之間嘅一種 jamming， 即係一種 jamming。我谂叫做一种磨合啊，或者叫做一个同自己系一个挑战啦、啊，可能系。但同时间就系咧，人与人之间一个众人嘅关系，譬如我哋三个人今日喺度讨论紧啦，或者我哋嘅听众听到我哋三个喺度吹水讲紧呢啲概念嘅时候咧，其实唔多唔少都喺我哋嘅生活里边会多咗一啲嘅即系谂法。而呢一樣嘢咧，我相信係尤其是一啲不務正業嘅過程裏面咧，其實幾有趣嘅。譬如我自己開頭教書嘅時候咧，其中有一段時間咧，我都真係有啲出版啊或者其他嘅工作喺度同時處理緊。嗰陣時即係仲有啲空間去做呢啲啦。咁喺個傾嘅過程裏面，又的確咧，令到我真係有陣時我第二日翻到去咧，因為我嗰日見過某一個，即係完全係啲好商業嘅嘢嚟添啊，甚至乎，然後我嗰個經驗可以攞翻入去同我嘅學生去做分享，作為一個引入又好，作為一個例子又好，其實就好似我而家喺度做緊一個節目咁，其實都係一種咁樣嘅過程。咁當然啦，阿培基嗰種跨度都相對比較大嘅，即係又係一個作家。嗱，作家係另外一種 skill set 嘅，成個諗法完全唔同嘅，同教書。咁我哋呢一種即係可能有完全唔同嘅 skill set， 即係唔同嘅技術嘅情況咧，有機會係未必完全有個扣連喺度嘅。嗱，呢個的確係事實嚟嘅，即係可能教書大家。想像就可能是一些說話的技巧，咁但是其實咧，我又不得不承認喎，喺寫作的時候咧，其實都是一種表達啦。我哋如果能夠將兩者揾多啲扣連咧，呢一樣嘢其實有機會會提升翻我哋兩邊的一啲技能。甚至乎做咗一個更加完整嘅一個扣連啦，呢個其實一個我都覺得幾有趣嘅經驗啦。唔知呢個係咪都有個咁樣嘅，即係唔知有冇理論啊，或者有冇啲做過呢啲咁嘅情況？ 會有，基本上我覺得最直接嘅嗱，先講頭先你哋嗰個情況。基本上咧，一個人最基本嘅，我哋成日都話創新啊，或者做一啲唔同嘅嘢啊，其實最基本係靠一樣嘢嘅啫，就係靠嗰個你叫聯想或者叫。association，即系话咧，绝大部分最简单嘅一啲嘅创意咧，就系其实靠联想而得出嚟嘅。嘅意思即系话，我当出版一本书，自己吓，即系假设系咁样，跟住我会联想到啊，其实可唔可以鼓励学生写作？我同佢哋讲，可唔可以你哋都去写一啲文，而大家写嘅文，会唔会我哋可以集结成书，从而令到佢？是有兴趣呢，如果我自己都有啲动力去做呢件事嘅话， 其實呢件事呢，如果你唔去有嗰個經驗呢，你係唔會做到呢啲咁嘅聯想。而呢啲聯想呢，其實就係最基本嘅我哋所講嘅創意。係啦，因為你話創意要佢天馬行空啊，跟住從個理念上面，跟住我點樣，但係完全拋開曬關於係教書啊、學校嘅呢啲嘅框架，跟住做第二樣嘢呢，其實係難，好非常之難嘅。係啊，呢啲聯想先至會做出一啲我哋叫做喺生活上，我哋叫做可能性高嘅可行性高嘅一啲嘅創意咯。咁所以其實大家頭先嗰個講緊嗰個，其實就係呢一樣嘛，即係話如果我係只係一個咁樣嘅只做正業，而冇其他我哋所謂不務正業嘅情況咧，其實你能夠去做出一啲唔同嘅想法，或者唔同嘅做法，或者甚至乎學生去學習，但係用唔同嘅途徑嘅方法咧，其實可能係我覺得係好少同埋好局限。 其實而家咧，頭先有講到就話啊，有啲老師會自己寫作啊，咁跟住咧亦都會帶啲同學去寫作或者幫佢哋出書啦。其實以我所知都有嘅，即係喺有呢啲嘅老師，即係大家同行都真係做緊，即係有心人嘅亦都真係有嘅，但係當然佔少數啦，即係絕大多數都真係翻嚟邊一級教邊一課，咁跟住就備課，跟住就教書咯，教完之後就默書、測驗、考試，就係咁，即係一條路啊。而呢條路佢哋亦都係行得最穩陣，即係唔好同佢講即係聯想又或者jamming， 即係唔係講緊呢樣嘢。佢哋覺得呢條路行，而我容易見到個成果。當我容易見到個成果，我未必會夠膽，或者我未必會諗多啲其他嘢去試。咁我同子欣可能正就係嗰啲唔係啊。咁反正我覺得最終都可能會有呢個成果嘅，不如試下其他嘢。即係喺呢個過程裏面可能有其他驚喜。即係有時我自己都係嘅，我係尋求個驚喜嘅。即係我有時覺得諗到少少嘢，咁反正就係咩咧？試咗先啦，其實都未必會太衰嘅。咁如果試咗唔得，咪算咯。但可能當中會有驚喜噶嘛。即係我有時又要抱住一個咁嘅幻想嘅喎，即係可有驚喜。咁可能一兩個 OK 嘅，喂，咁可能就係嗰一兩個噶嘛。咁呢個就都幾考嗰個人本身。即係我一路都強調過好人本嘅，即係佢自己一個動機啊、理念啊，甚至乎頭先我講到嘅，如果佢冇呢啲經驗，佢冇經歷過咧，佢又未必會行落去。所以經驗上面，我覺得係重要，同埋佢會唔會真係想試？所以有時我都嗱，即係坦白講，有時我都即係我哋都一把年紀啦，即係咁有啲新入行嗰啲老師咧，我都話啊試咯，即係冇話唔得㗎。即係上堂可唔可以做其他嘢咧？頭先話寫作咁啊，我不如你試下自己寫一篇文啦，係嘛？寫篇文俾同學鬧下都好啊。咁但可能會，如果個經歷或者經驗佢未到，咁佢可能嚇唔係啩？我老師嚟嘅喎，寫篇文都俾人批評，咁咪好渣咯咁樣。咁但係我調翻轉，最好佢哋識得批評，因為呢個你就會睇到佢哋係咪真係有一個 potential。咁呢個都牽涉嗰、那個。即係亦都有個膽量啦，即係要容易去面對個批評啦，都會係咁。 呢個其實如果好直接地從心理學角度，唔係就係、是、有啲人嘅性格，佢會係好主動地能夠做到呢樣嘢，因為我哋喺第一節都已經講話。有啲係主動我自己鍾意去做嘅，咁所以我自己去挑起呢、這個係同的而且確同個性格係可以有關嘅。例如啦，即係喺心理學裏面最常會用到嘅一個我哋叫做大五啦，或者叫五大啦 ,Big Five 啦嘅一個嘅心理嘅測試啦，或者一個心理嘅一個學說啦。咁基本上有一個咧，我哋叫 openness to experience，即係話佢對嗰個經驗嘅開放性。其實如果你呢一個係高嘅話咧，嘅意思即係話咧，你會好中意會有一啲新嘅經驗，甚至乎你會想去開創一啲嘅新嘅經驗出嚟。對於接受新嘅經驗咧，會有啲乜嘢嘅結果？其實咧唔係最重要嘅。其實頭先就好似你講話。我要求個驚喜啫嘛，未必一定係個個都要得㗎。係係啦，呢一樣咯，即係當佢如果呢一個高嘅時候，其實佢就會不斷地係想追求呢件事啦，想去做呢件事啦。咁我相信會係咁嘅。不過嗱，你能夠得意嘅地方咧就係佢 个性格唔系咁，唔代表佢唔中意。我意思即系话，佢可能都中意一啲嘅新嘅经验，但系只不过佢唔去主动去争取，或者去令到佢会发生。咁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就可以咁睇，即系话有啲主动啲，佢可以会咁做。但系其实咧，如果呢一样嘢系好嘅话，其实都可以呢个其实就系、是。去翻我哋今次嘅一開頭，從個管理者個角度去睇咧，如果同事佢未必敢踏出去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咪可以有辦法去鼓勵佢，佢可以試少少咧？咁而當中又可能近佢個正業會多啲嘅咧，而當中又可以佢嘅興趣會大啲，又可以產生到有啲嘅驚喜出嚟咧咁樣。 如果要幫啲節做一個簡單嘅即係叫做簡介啦，或者叫做一個簡單嘅即係總結啦少少，其實就係咧，我哋有啲人係有啲不務正業嘅基因嘅，其實、即係我哋有啲先天嘅一啲因素啦。咁但係咧，我諗我哋其中另外一個因素要令到一個人能夠將佢不務正業嘅啲基因咧，能夠變得更加有效率或者更加有效咧，其實我哋可能透過一啲培訓咧，或者要 enhance 即係提升佢嗰啲咧，而家我哋學校裏邊成日都講咧，叫做學習型機構。咪而家學校咁啊，希望啲學生有成長型思維 （growth mindset） 就係咧，好似頭先講 openness to experience 咁樣，佢能夠遇到一啲嘢嘅時候咧，佢唔係固步自封嘅，佢能夠遇到新嘅事物咧，佢能夠再去提升自己嘅學習嘅成果，而將最有效嘅咧就係將啲不務正業嘅一啲構想像啊，一啲可能唔成熟嘅一啲經歷咧，如何能夠扣連，甚至乎個人嘅興趣點樣同佢嘅生命咧，哇，甚至乎變成職業添啦，有啲人可以。事實上我們都其實之前有些嘉賓呢我都沒有特別講的，有些嘉賓他其實同一時間又是老師又是影評人、他又是老師、又是一個廚師、真的我認識過這些朋友的、也都有我們不只是老師啦，我認識到一些朋友他既是樂手又是一個業餘的、可能是一個作者，其實他有不同的身份、我相信現在在這個、現代的社會裡面呢，我們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位置，而這些位置其實我們表面上好像沒有關聯的，但是在一個這麼綿密的世界的網絡裡面呢，不是互聯網那麼簡單，我們整個世界都是一個 Matrix，在个世界里面我们其实那个怎样能够将我们的某一点的能量和我们另外一点的能量可以好地的结合呢，这个是几、即不是只是个人，我立刻想到个例子就是呢，其实现在的电视台啊都唔係淨係負責做電視節目或者造星啦，佢、哋甚至乎要幫手賣貨啦、 銷售啦， 要做銷售要帶貨啦，係咪要做好多呢啲嘢？其實我哋唔係淨係講緊人啊，我哋成個機構甚至乎成個社會、成個城市都需要有一種咧比較跳脱嘅，有嗱我唔係叫不停跳到一個地步係浪費曬啲資源嗰種，但係要有一個有序嘅或者即係有秩序嘅意思係，或者一個有效果嘅不務正業去慢慢培訓。嗱而呢樣嘢我估咧，我哋嚟緊第三節咧會用多少少時間咧去講下，喂嗱，首先我哋有啲個人興趣。然后跟住我哋点样能够将嗰堆嘢咧，能够哇点样排除万难啊？中间有好多万难噶嘛，好多人会点样夹我哋噶嘛？咁点样去即系突破呢啲点，同埋点样去揾出嗰个不务正业，其实真系值得去投资落去。我觉得呢个都值得去讨论。咁啊，啱第三节翻嚟再倾啦。咁呢节咧，我拣一只歌。咁啊，当然啊，当红咗系阿 Mira 啦。佢呢只歌咧又唔系向外噶，向内噶，系个名叫做 Inner Space。 就是我一个白日梦亦是离火，随着小叮当收缩窗缩小的我，入内在慢慢观望，望着巨大吊钟，水花不分西东，呼一呼吸一吸呼呼之勇，慢慢步入食道之中，让血脉抛起我臂弯过，横跌落中情深苦涩，随即消化，穿过心血管，看心跳多壮观，发现内密。Wake up， 快跳进这座阔宇宙。Get up， 最暗处再没了星斗。神秘之中窥探秘密，梦幻之中火尽温柔。 my body tight. I'm working all day, all night. Still nothing's gonna bring me down. What should I turn around? Dude, come a little closer, take a look, but make no sound. 大陣就是隻醉，即使傷心風氣，唞一唞，鬆一鬆，安撫思緒，萬難直前別到心區，密碼在基因裡是鹹素，誰要重新喊組，成長中老就點解脫甜酸苦澀，長篇小說遠路海最底那古老海馬啼笑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50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05宗核酸检测同145宗快速抗原测试阳性情报。医管局情报多一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至今9162人离世。日前一名会展清洁女工感染 Omicron 变异病毒株 BA.2.12.1， 会展再有一名工人感染，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两者是否有关，并指出有关变异病毒株在港岛区可能有较大传播。新增个案中有29宗境外输入，其中13宗在机场发现，其余分别在检疫酒店或者第12日检测发现。旺角凌晨发生的谋杀案，警方拘捕多两人，至今有五人被捕。被捕的包括三男两女，年龄介乎20到37岁，当中三男一女涉嫌谋杀，另一名34岁女子涉嫌协助罪犯。初步调查显示，案中46岁男死者同一名女子曾经被多名男子以刀袭击，涉案男子事后离去。事发在凌晨大约12:30，警方接报指在旺角砵兰街299号一个单位有人呼救。警员到场发现一名46岁男子昏迷倒卧地上，另一名59岁女子头部受伤。男事主身体有多处刀伤，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女伤者送院时清醒。警方在现场检获刀套，怀疑与案有关。乌克兰国防部官员指，俄军攻击中部城市第涅伯罗一座军事设施，造成大约10人死亡，30多人受伤。另外，俄军向东部顿巴斯地区发动历来最猛烈的攻势，试图控制北顿涅茨克和邻近的雷西昌斯克。英国首相约翰逊说，俄军继续在顿巴斯的攻势，指总统普京正是取得缓慢但明显的进展。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者声称已经控制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莱曼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电视演说中指控俄军在顿巴斯地区的行径，包括驱逐乌克兰民众和大规模屠杀平民，明显构成种族灭绝，表示俄军的攻势最终可能导致顿巴斯地区渺无人迹，目的是要令这个地区化为灰烬。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952点，升3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25点，升6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27.15，瑞士法郎0.957，加元1.275，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53.79美元，卖出1,853.9美元。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善道会朗晴坊有间宠物房，宠物对阿琴起咗乜嘢作用？ 咁啊，钟姑娘咧就安排咗我入去猫房，就开始咧系啦，另外一个转捩点啦。呢两个小朋友咧喺我嘅脑海里面咧，成日都会出现，同埋咧我影咗好多相啊，有时闲来得闲咧，我都攞住啲相嚟睇，有个对象俾佢哋宣泄。 想听更多佢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同香港善道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人生漫漫长路，难免会遇到困难， 遇到挫折， 遇到不安， 你可能会觉得痛苦， 觉得无助， 觉得绝望。 如果有人带你走出黑暗，绝对值得你去表扬。香港人道年奖2022现已接受提名， 6月24号或者之前上 redcross.org.hk 递交提名表格。 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 香港人道年奖2022。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在这个不断变化、竞争激烈、创新势不可挡的世界之中，企业应该怎样持续而且平和地拥抱变革，并在变革之中保持战略优势，是很多企业领导者需要思考的问题。作者加里哈默 Gary Hamel 和普拉哈拉德 CK 帕哈勒在1995年出版的《竞争大未来》这本书里面，给出了他们独到的见解。 书里面详细分析了企业应当如何建立核心竞争力，并且通过它来塑造未来的战略。作者认为，企业如果希望在未来的市场上获得持续的增长，就必须建立能够对顾客所重视的价值，在巨大作用的专长，和消费者一起创造价值，交换价值。 在这本书里面，哈密和普拉哈拉德展述了他们对于企业战略方面的深入思考。书里面提出了核心竞争力、战略架构、行业前瞻等一系列革命性的概念，对于很多知名企业的战略规划内容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位专家认为，对于一间持续经营的企业来讲，它不单止需要争取当前的市场份额，同时应该提前预见未来的行业发展趋势，构建有指导意义的战略发展框架，尽早布局打造核心竞争力，才能够抓住商机，领先抵达未来。竞争大未来被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最具影响力管理学著作之一，深刻影响了美国和其他西方企业在战略方面的思考以及抉择方法。 两位作者透过美国多家知名企业成功和失败的例子，生动地讲授了企业怎样创造产业领先竞争者，而且真正实现可持续经营的法则。这本经典的代表作至今仍被很多业内领先企业的领导人多次推荐，可见它的影响力有多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竞争大未来》，作者加里哈默以及普拉哈拉德，由智富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7日晚上廣東廣西，今日的題目是不務正業，不經不覺到最後一節了。我們剛才呢都做了一些小小的總結，叫做就是講緊呢這個不務正業是一種基因來的、而隨著我們的社會的變化呢，我形容在呢個所謂後福特主義啦，即係以往我哋人就好似機器咁啊，零件咁樣啦，唔係機器添啊，係零件啊。咁我哋為咗到一個大嘅社會機器咧，我哋繼續喺度砌一啲即係組件，我哋大家變成一個組件啦，然後砌一個即係做組成嘅部分出嚟啦，然後到最後就成為咗一個大型嘅一個機械生產出嚟嘅一個貨品又好乜都好啦嚇。呢個係一個好傳統嘅説法，但係今時今日我哋都知道唔係咁噶啦，成個社會嚇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嘅即係一啲想像力啊，或者佢哋嘅能力咧，係應該可以發揮嘅。咁但係而家問題又嚟啦。咁我哋每個人都有自己嘅一啲興趣也好，或者一啲不務正業嘅一啲業先啦嚇。咁第一個問題我哋嚟啦，我哋點樣區別咧？即係真係有啲人咧係真係張張刀，但係冇張利噶嘛。咁點樣去區別嗱？即係我點樣去定我應該將我嘅時間點分配點投資咧？你呢個喺學校裏邊都好少教到噶嘛？喂，兩位有啲咩經驗分享啊？或者培基講先啦。 我自己通常都會嘗試係揾啲共通點嘅，即係譬如我舉個例啊嚇，我自己中意影相嘅，係啦，即係影下風景啊，影下昆蟲啊，咁啊影下啲人啊，咁啊影下自己仔女啊，即係自己中意影相啊。咁但係後來咧就發覺，咦，可唔可以將呢啲俾啲細路咧？頭先嗱，我哋之前都有提到嘅，其實而家我哋啲同學啦，即係年青人咧，其實多數都係對喺屋企對四埲牆啦，疫情啊匿喺屋企啦咁樣。跟住而家可以翻學啦，對住學校都係對住我哋嘅啫。咁我哋通常做啲咩咧？最收功課佛流堂咁啊，係咪先？咁但係有時諗係咪可以俾多啲唔同嘅嘢佢？而最能夠俾到係咩？自己嘅興趣可以感染下佢啊嘛。咁我中意影相，但我又會寫下嘢。喂，有冇得拼埋一齊做咧？即係當諗到呢樣嘢嘅時候咧，就可能會捉班細路去，喂，不如一齊去下山影下相啊！咁對於佢哋嚟講，好啊，即係因為平時如果你唔係咁做，其實冇人話俾佢聽可以咁噶嘛。咁捉咗佢去喂，影下蝴蝶啊，或者影下日落啊咁樣，行下咧，其實帶咗佢擴闊咗嗰個視野又好，諗法都好，然之後就喂，不如寫下嘢啦，即係氹半氹半逼咁樣啦，係咪先？但係起碼個問題就是，我揾到共通點，個共通點來自自己某啲興趣，將自己唔同嘅興趣又好，專長又好，試下揾到個位係能夠撞到埋一齊，然之後撞到埋一齊之後就揾人一齊玩，可能揾自己同事一齊玩嘅，即係。跟住你諗下我啊，諗下你咁樣，不如組團啊！即係我覺得其實以前我啲學校唔知阿子欣學校有冇試過，即係有啲所謂嘅攝影學會，即係好多學會噶嘛，課外活動係咪先？咁除咗呢啲之外，其實嗰啲活動係活動學會邊個負責咧？通常都係老師做負責人噶嘛。咁嗰啲老師點解會無端端帶攝影學會咧？咁就係可能佢自己中意攝影咯。咁但係，除咗呢啲之外，好多时候我哋真係放返落去我哋自己教學度，我就真係嘗試去搵呢啲嘢出嚟，咁俾佢哋去试下，去 taste 下，咁咁样去 train 啲學生囉。 我自己嘅睇法呢，就同阿培基我觉得个概念上差唔多，但係其实呢显现出嚟嗰样嘢呢係好唔同嘅。嗱，我嘅意思即係话呢，首先我认为呢，佢例如頭先佢話佢未必係泛泛 OK 啊，或者佢個興趣嗰樣嘢佢本身都唔係咁專長或者做得咁叻啊。其實我覺得係冇所謂。我先冇所謂咧，即係話咧，一個人咧喺現代嘅人咧，佢嗰份工作咧，其實係好難去成為佢唯一嘅興趣嘅。即係呢樣嘢係好難夾埋嘅。即係你能夠成日聽到嘅就係話啊，即係啲歌星啊，即係好鍾意唱歌啊，而家就終於自己可以成為職業啊，咁嗰隻其實都唔係咁多個係咁樣可以啦，係啦，再加上就係通常講得呢句嘅，佢應該唔錯啦，佢唱歌嘅情況之下，係啦，唔需要為個生活嚟到擔憂啦。 其實會難嘅。咁所以咧，某程度上咧，佢喺做嗰個工作嗰個動力咧，唔係達至最好嘅，係啦。咁其中一個令到佢會最好嘅咧，比較好啲啦，就係咧佢能夠有中意做嘅嘢喺嗰個工作裏面呈現咗出嚟。 嗯， 係啦，呢、這個咧喺心理學裏面嘅範疇嚟講咧，我哋叫 work life integration。即是说是工作生活共融，其实是跟工作生活平衡是不同一回事的。我自己会觉得工作生活平衡是 last resort， 即是你最后一着。当你的工作没办法是这样逼你去做，你就一定要做个平衡。但其实如果可以你自己有个自由度，或者好像培基这样，即是在他的机构里面是可以容许他去將啲興趣融入去咧，呢個係會最好嘅，因為咧就係佢有興趣嘅嘢擺喺工作上面，佢一定係會對呢份工作嗰個熱誠度啦，嗰個投入感咧係會一定會增高嘅。而且佢會覺得咧，佢當做緊工作嘅嘢係有幫助到佢自己嘅興趣發展啦，或者因為做嗰個興趣而得到個歡愉啦，其實係冇乜可能。是不会带好自己的本业咯。 我刚才呢听阿 Muse 讲有一个几好的比喻，我即刻想到就是歌手。我想很多歌手或者歌星，我记得家驹呢，即是 Beyond 的家驹讲过嘛，香港只有娱乐圈嘛，就没有即是所谓的即是 音乐圈 啦，没有音乐人啦咁。但其实我哋见到香港的歌星或者所谓艺员呢，佢有多才多艺嘅。有啲佢即是本来应该是做譬如歌手咁啦，佢本来应该只是唱歌。咁佢而家愣下愣下啲咧，佢就會有作曲底啊，或者佢自己作曲填詞加埋齊曬啊，或者編埋曲啦咁。咁但係咧呢一啲才子型嘅咧，佢未必會有跳舞嘅能力噶嘛喺嗰刻。嗱、咁如果我哋講緊要佢有正業嘅話咧，咁你咪永遠都見到佢曲詞編唱、曲詞編監、曲詞編咁，佢來都係做緊呢一樣嘅嘢。嗱，唔係話唔得嘅，事實上有好多人都係繼續係做緊呢個模式，專精於佢自己做緊嘢。我哋傳統我哋叫專才啦嚇。咁、但係其實咧，如你我哋想象一下喺現代嘅社會裏面，如果呢個歌手我哋知道佢咧曲詞編監唱好好嘅，但係有一日佢突然間跳個舞俾你睇，哪怕佢跳得唔係咁靚仔。哪怕佢唔係最叻嗰個人，但我哋見到佢喺個過程裏面嗰種努力又好，乜都好，最簡單咧，林家謙都試過啦， 方大同都跳過 Michael Jackson， 係 啦，冇錯啦。咁你仲有部分嘅人咧，佢耐唔少會可能俾你睇到佢綜藝搞笑都得嘅喎。嗱，你見到韓國嗰啲偶像明星真係會多咗呢一面。嗱，如果我哋真係淨係諗佢哋所謂正業嗰部分嘅話咧，當然啦，我哋會話喂，如果佢再專精啲，走去作曲，會唔會作到興冚冚唔知有幾勁咧咁？咁但係又不能夠去，我哋又唔可以話淨係專長做自己叻嘅嘢就算嘅。今時今日，你問係咪一定係要咁做？我又冇話逼一定要有一種所謂挑戰嘅狀態。但我覺得咧，頭先我聽完培基講，或者聽完 Mills 講。有啲嘢我哋需要處理嘅，例如我哋想有呢啲所謂創意又好，呢啲咁樣嘅不務正業之下得到嘅協同效應又好咧，其實我哋揾出強迫組合法裏面嘅共通點啊嘛，即係喺生活裏面我哋減迫，我哋有兩樣嘢，然後我撞埋佢一齊，又或者同人溝通啊、分享啊、合作啊，或者好似 Mills 講嗰、那個要有個工作生活嘅共融。但我諗我有第四點，我想提翻咧，即係點樣可以做到？所謂在而家嘅社會裏面即係不務正業又有效果咧，我覺得係一個心態，係叫 try everything 嘅心態。 嗯， 即係你夠膽試一下唔同嘅嘢。我曾經有啲同事同我都傾過一樣嘢，可唔可以出啲食譜去教，即係當係教書咧？其實食單食譜都係一啲好有趣嘅一啲過程。咁又佢可以有唔同嘅 senses， 有唔同嘅五感喎。嗱，教中文應該都唔知有冇行家會諗到呢樣嘢，即係呢條橋大家去玩一下。咁、其實真係幾得意喎！是疫情嘅時候，我都試過做啲類似嘅少少嘅實驗啦，但當然唔係啲大規模嘅嘢啦。其實我哋試下，原來好多嘢咧係真係會撞得到嘅，都幾得意喎！我仲記得即係以前我哋識得一個行家咧，佢會搞啲咩英文文歌比賽噶嘛，即係話。即係簡單啲， 好大添㗎喎， 係啊，再 簡單講性喎， 係啊，再簡單啲講就係賴尿牛丸得笨，你將唔關係嘅加埋喺度，個效果可能幾有趣喎。 係咪？因為我呢啲啊，直情係身在其中添啦，即係好大規模啊，去推動英文文歌咁又。 跟住就英文嘅教學啦，咁樣跟住就好多表演啊咁走出嚟，其實係一個好綜合型嘅一個即係學習啊，或學習或者教學嘅模式。咁呢啲其實擺喺而家咧，我覺得係仲 work 嘅，係會 work 嘅。只不過就牽涉到咩咧，就人啦、啊、時間啦、啊，跟住我哋成日聽得最多係咩咧，就係、是。同考試冇關喎，搞嚟做咩呢？咁有好，當然頭先我哋都有提到就，咁事實上真係有好多即係老師都可能會諗啊，呢個係我本業，你搞呢啲咧，雖然都好似好近我本業，但係我揾唔到我搞嚟做乜，即係我揾唔到個原因，其實可以唔搞，都做到個效果，咁搞嚟做咩呢？咁就係咁樣，即係。就係、是、呢個情況。 嗯，我頭先阿周 Sir 講話通才專才呢一個咁嘅情況，令我諗到一個通才有關嘅一個buzzword， 即係啲流行語啦咁嗰只slash， 即係咁我哋斜洞或者斜槓族咁嗰只啦。我覺得咧頭先阿培基基本上呢一個咁樣嘅。组合啊，即系你而家又爬虫啦，又篮球啦，又小说啦，即系各样嘢唔同啦，加埋埋一齐咧，我会觉得咧系同头先阿周 Sir 嗰首歌都有似，佢嘅 Inner Space 啊，我觉得系 Inner Slasher，即系个意思咧，我觉得呢个系好啦。大家通常听会 Slasher 咧，就系话例如，先唔好话你系本身个教师先，你系作者，跟住你又打篮球。跟住你又去做廣告嘅撰稿，跟住你又係專欄嘅作家，同時間你又係養爬蟲，甚至乎你可能去培植啲爬蟲添，咁類似咁樣啦。呢啲我哋叫 slasher 啊嘛，係咪？即係斜動好多唔同範疇嘅。其實咧呢個咁嘅情況咧，一個喺香港裏面嘅打工仔係好難做到嘅。 嗯， 即係你一定要佢做呢一樣嘢嘅話咧。而且你一定要佢咧，就係好可能啊，會唔會放棄自己嘅份職業啊，跟住出嚟做？其實一個做到一個我叫而家叫做 inner slasher， 即係嗰個情況咧，就係你喺自己工作裏邊，跟住睇下點樣自己嘅興趣係可以融入去裏邊，係有幫助你自己嘅本業嘅。例如其實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成日都會用嘅一個例子嚟嘅，即係我喺工作上面遇到有一個公司嘅高層，其實咧佢就諗住自己可能係八至十年就會退休噶啦。其實我覺得佢咁去諗都差唔多嘅，因為係比想象中快過嘅，同埋有時候你會提早咗嘅。咁當然咧，佢就會放慢手腳，亦都唔知道自己喺呢未來呢幾年啦，我工作上邊我仲為咗啲乜嘢嘅。咁所以公司當然就會覺得係你唔夠盡力啦，因為佢同時係一個高層，但係同時佢已經未有一個冇咗一個雄心。其實佢有個雄心都唔知道應該擺喺工作嘅升職，啲已經差唔多好高啦，好高位啦。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其實佢都有諗過，當然會退休啦。退休佢都擔心啊，我唔知道應該會做乜啦。其實喺嗰個時候咧，佢。去嘗試去找自己的興趣，他發現呢他對於食物環保這件事呢很有興趣，對於老人家的照顧他覺得 很關心，其實他將這兩件事呢融入了他的工作，在他的工作裏面我先不要說他做什麼工作，總之是有關他是將一些叫做食物環保的一個情況，例如可能很多的酒店其他的東西不好曬，跟住就拎去第二度去俾啲有需要的人，因為那些食物是完全是完好的嘛。咁他做這件事在他自己機構那裡推動，即系话可能叫自己机构里边嘅员工组织呢一样嘢，咁跟住去做，甚至乎系员工里边有嘅一啲嘅情况，佢当咗系一个活动，而呢个活动咧系其实帮到佢去凝聚啲员工嘅，而且系对于佢嗰个工作嘅本业咧，系完全系一个我哋叫做增值性嘅服务，去俾佢哋嘅客户可以去参加嘅。咁呢一樣嘢佢就非常之開心，而當然啦，佢發覺咗就係、是、哇，第時我又可以，其實佢又可以識到相關嘅機構，第時佢話唔定可以去做一啲嘅服務啦。如果退休嘅時候，當然最緊要嘅就係、是。 公司覺得佢突然間好生猛咯。 嗯， 係啦，即係居然係有一個新油出嚟咯，而且佢唔單止係咁，佢一路伸延出去咯。我覺得呢個其實就係等於我頭先所講嘅 in-net slasher， 即係話一個工作內部裏面嘅多元化啦，你當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啦。我覺得咁樣先至能夠活化到嗰位同事嘅一啲嘅工作，甚至乎將佢一啲真係個潛在嘅能力咧，係可以顯露出嚟咯。我覺得可能呢個咧，話唔定真係一個好嘅方向嚟咯。 我覺得咧，成晚傾完之後咧，嗱喺討論區裏邊都唔少朋友討論咧，就係、是、喂係咪討論緊專才咧，同埋通才邊樣好啲？但我諗經過今晚之後咧，我有一個新嘅睇法，就係、是、咧，不論你本身係一個專業嘅，或者你習慣做專才嘅人咧，定還是你本身係你覺得係比較通啲嘅樣嘢都識啲，我覺得咧兩樣嘢不可偏廢嘅。咩意思呢？就是你作為一個有正業的人，你當然要做好正業啦。但是如果正業外面有些令你自己又舒服又開心的又有興趣的增值，或者甚至乎令到你的業務能夠提升的東西，那為什麼我們不走去找這些東西去令我們的生活更加豐富呢？ 嗯， 那這一樣東西我覺得牽涉到一個問題，就是呢我們自己對自己的認識，或者對於我們的行業啊，我們自己周遭的很多東西的認識啦。所以呢我今晚都有個小建議大家的，動高床灣想一想有些關鍵字，有些什麼我是中意的，我的行业里面有些什么特别的东西我们需要去即是想不到接下来的一些发展方向，然后我们将一些关键字写在个白纸里面，我们串联一下它强迫组合一下，里面可能有些东西你捞在一起就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哇全新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都见我自己今晚都会试一试做这件事。那培基有没有东西还想跟我们去补充？ 我反而想讲下咧，即系头先阿 Muse 都有提到、就是，即系好多啲人嗰个性格使然啦、 嗯， 未必啲打工仔个都好似会做到呢样嘢啦。但系其实头先阿子欣有讲嘅系，可能嗰啲打工仔有多个谂法啊，就系、是、拼埋一齐先。即系好多时候，可能打工仔嘅就系翻工放工翻工放工，或者去做啲工作，可能系真系好单一性嘅啫。咁所以佢哋慢慢就會形成一種都係咁噶啦，生活都係咁嘅啫。咁但係其實唔係，佢有陣時我見有都好多係佢哋工作之外，原來有啲係玩下 Weibo 啊，又玩下呢樣又玩下嗰樣啊。咁但係好多時候冇一個諗法，就係將嗰啲嘢擺翻落去自己原本嗰個生活嘅軌跡嗰度。咁我覺得如果係能夠多啲呢啲諗法咧，其實嗰、那個生活可能会精彩啲，开心啲，可能系会咁样。 咁啊，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唔经唔觉就讲完啦。希望大家都揾到自己嘅正业之余咧，更加揾到你自己不务正业嘅一啲方向啦。咁啊，星期日咧，我哋老店咧题目就系颠倒啦，同我哋都有啲关系喎，吓、啊，即系将啲正业颠倒下佢。咁啊，主讲嘅咧就包括咗有岑日飞啦、海林啦，同埋万玉麟。咁最后咧，今晚阿 Muse 点一首歌，你介绍下。 系啊，呢首歌就系《青山散步》。大家要谂头先做阿周 Sir 嗰个练习咧，可能系需要去青山幻想一下，去散下步，放松下心情，话唔定你会谂到多啲嘢嘅。Steffi 嘅《青山散步》。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青山散步，随地拜访，穿九堡那件万丈新装，仍然想给你一看。 上